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啊，真系吓，其实咧，即系我哋都多谢呢、這个，即系吓呢个网络廿三条成功拉布嘅议员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头先咁即系咁精彩嘅jingle咧，都播唔到出嚟，即系啲音乐。喂，老实讲，即系你知啦，系咪？即系动辄得救噶嘛。咁啊，嗱，头先我哋就讲咗阿游慧晶啦，咁啊，仲有一单嘢，即系你知道就系话，其实咧，你知唔知道？即系其实我发觉你做本土派咧，其实系好容易俾你自己嘅同伴咧，系去 抽你后腿 嘅，即系 动辄得噶， 即系好大镬噶。我唔知道，即系你佢你係咪真係冇個人意志啦？即係你話喂，人還人情又唔得啊，即係交朋結友又唔得啊！ 即係話咧，嗰個人係冇咗自己。 係啊，即 係嗰種動輒得救係來源於咧冇咗自己咧，仲要咧係經常咧係企個位咧喺政治上咧好正確。 嗯， 咁我令我諗起一樣咩咧？就係雲鴿啦。即系我哋永远唔可以讲错说话噶嘛，我永远唔可以有人性嘅一面噶嘛， 系 还人情咪就系人性咯， 系咯， 唔得噶。 咁即系因为你还人情，都系因为其实你系唔忘恩啊嘛，系咪？你正正就系因为你唔会忘恩，而你都要还，系咪？即系你呢个系你做人嘅基本嘅一个道德价值嚟噶嘛，系咪先？咁你除非你可以话，哇！你即系你一个帮过我契弟啫。系咪？即系但系呢啲说话唔系个个讲得出咯。老实讲， 我谂系，我谂亦都系同即系本土派好多支持者嘅态度有关。因为你从政，你本土派从政嘅话，你要首先你要取悦你嘅支持者嘛。咁、 嗯、 你嘅支持者系啲咩人呢？通常都系一啲即系政治上非常之敏感，即系好惊俾人出卖，同埋对佢本土嗰个理念非常之即系 commit 落去嘅一啲人啊嘛。咁、嗯、所以你作为本土派政客嘅话，你要就要讨好。即系本土派支持者嘅话，你一定系要非常之小心 的。唔系或者咁讲咧，佢哋成日有一句说话噶嘛，就系话 咩啊？ 而家打紧仗啊嘛，即系好似嗰阵时啊，即系哇！你话踢细路女啊，即系你搞到细路女喊啊，即系佢哋可以咁样去讲噶嘛？即系正因为佢就系处于一个斗争思维，处于一个战斗状态，斗争 状态，咪所有嘢都要政治正确咯。 唔系呢个咪真系似共产党咯？共产党成日讲啊嘛，即系你毛泽东以前讲嘅说话啊嘛。即系其实系不断革命论啊嘛，系咪？ 不断革命好似系托派讲嘅喎，屌， 即系 托洛斯基噏嘅喎，屌， 佢自己都讲啦。 毛泽东都有嘅，毛泽东文革都有嘅，即系思路嘅。 你即系你斗完右派，然之后斗呢、這个，唔系你斗完地主，然之后斗右派， 斗知识分子， 就系斗呢个修正主义，系咪？即系喂，即系与天斗，与地斗，即系其乐无穷啊嘛，佢一个啫。但佢永遠就唔會咩嘅喎，唔會上身嘅喎。 唔係，所以其實咧，你諗深一層，再反省一下咧，我哋先真正嘅自由主義者。 嗯，係。 自由主義者係點咧？我係尊重你嘅權利。係。我嘅自由係建基於咩咧？就係我唔影響你嘅自由嘅權利。係。呢個係真正嘅所謂負面自由一樣嘢啊嘛！我僆仔讀政治哲學嘅時候叫咩 ？Negative liberty 啊，吳博係咪好似叫做？ 係啊，類似啦。 係咪啊？即係呢一個係最重要嘅概念嚟噶嘛？嚟呢個亦都係西方嘅民主裏面所強求一樣嘢嚟嘅。喂，總之我做嘅任何一個行為，我係唔會剝奪到你嘅權利嘅話，我都做得嘛。咁所以點解佢哋個成個憲法嘅規定就係話？我寫咗我人民同政府嘅契約係乜嘢？如果冇寫一啲咧，就係、是、你做得嘅。呢個係成個法律嘅觀點嚟噶嘛？你嘅 common law 嘅精神嚟噶嘛？喂，反而我哋係好西方嘅噃。我唔知佢嗰套所謂自己噏話本土嘅價值究竟係咩嘅價值？ 你搞錯啦！因為咧，陳雲佢係否定呢、這個普世價值嘅。 哦，係 啊， 忘記 係咪？即係。咁啊，但系我哋见到最近即系啊，即系话风一转啦，我哋又讲讲啊边个啦，啊黄台仰同埋呢个吓、啊、梁天琦啦。咁啊，因为佢最近咧就俾人哋即系呢个星岛，即系其实呢个巴士的报啦，就捉到佢哋喺即系一间cover 即系入边就会 我都去过嗰间嘢， 系咩？ 得唔得啊？啲嘢 呢个美国领事系咪嗰嗱嗰位美国领事系咪通常约你见面都系嗰间嘢嘅？ 咪饮下下午茶有时 都系嗰间嘢嘅。 我话俾你听啦，巴士呢部冇讲啫嘛，嗰、那个叫 O'Neill Son 啊， 我一定记得佢系咩啊 ？Son 啊，新康纳利嗰个 Son 啊 ，Son Pon 啊嘛， 系啦 ，S E A N 嗰个嚟嘅，我同佢饮好多次啦，咁又如何咧？ 嗯， 使乜咁回避咧？帮我听下佢嗰段嘢先好嘛，系嘛？ 好好好 好，去片。 界东补选中攞咗60,000+票，成为政界红人。今日3:00喺金钟太古广场餐厅里面，客人见到梁天琦同广东民主前线另一位前发言人王台仰等5人在座。呢班人最起眼嘅系有2个外国人，一男一女。梁天琦同王台仰对面而坐，外国男士坐喺王台仰隔篱，而外国女士坐喺梁天琦旁边。男外国人唔单止聆听，不时仲有发言。好似好肉緊咁，佢哋傾咗好長時間，喺大約4:30先離開。梁天琦同王台仰等3人先走，兩個外國人留低埋單。本網記者跟隨兩個外國人步行離開太古廣場，只係見到佢哋一直走上法院道，穿過香港公園，落花園道沿路直上，去到美國領事館之後，兩個人亮出證件就入咗去裏面，估計佢哋係美國領事館嘅人員。後來本網記者揾到王台仰，问佢系咪同美国领事馆嘅人员见面，倾咗啲咩？王台仰话系私人事，无需要向公众交代。 今日中午咧，就有人即系见到你啦，同阿梁天琦啦喺金钟啦，同一啲即系外籍人士一齐喺一间餐厅度饮茶。咁诶，想问一下嗰啲系咩人嚟噶？ 我呢啲私人嘢唔需要同大家讲。 哦，因為咧，即係有人見到咧，即係嗰兩位外籍人士咧，之後咧就入咗美國領事館嘅，咁就想問一下嗰啲係咪即係美領館嗰啲職員啊咁樣？ 呢啲我私人嘅，唔需要同公眾交代，唔該曬。 嚇，咁。 啱啱呢個即係電話訪問呢、這個阿黃台仰把聲咧，真係好似阿張寶華把聲。 即係訪問嗰個記者，唔似係嘛？ 唔係咁啊！即係嗱，就嗱，佢又鬼鬼好似好鬼鼠咁樣樣啦，即係叫做 係。唔係我唯一一個即係質疑就係咧，使乜咁樣吸個記者嗰個事？ 嚇！ 即係你會俾人覺得咧，你係好鬼鼠，學你話齋， 即係心虛係咪？ 喂，見完鬼佬咁咪見鬼佬， 見鬼佬 系咪？喂，對阿爺嚟講呢樣嘢先係最驚啊！因為我最近都不 斷，呢個係 bargaining power 嚟嘅喎， 不斷有人問我，就係話：喂，究竟旺角呢壇嘢係咪美國佬搞出嚟㗎？我話點會啊？我話第一，佢反佔中，支持政改方案，甚至乎我上次喺個節目都講過啦，我見過佢哋啦。佢話你哋如果唔同佢劃清界線嘅話，唔同呢班人劃清界線，即係掟石嗰班啊。 嗯。 我哋你哋唔會攞到國際社會嘅支持㗎，由國務院到國會到美國嘅民間團體都唔會攞到支持。呢、這個佢話你公開講得㗎啦，你唔怕話引述我講嘅咁樣。喂，點會係美國佬搞出嚟啫？你睇下成個 logic 都係啦，除非佢所有人都講大話。但係一個咁開放同埋咁相對文明嘅社會，點會所有人都呃到㗎，大佬？所以佢見王台仰或者係梁天琦，我覺得完全唔出奇喎。究竟佢想知道究竟你喺度搞咩啊嘛？你個腦喺度諗緊乜嘢啊嘛？或者係試圖建立一關係同埋去做影響啊嘛？喂，但我覺得奇怪，喂呢、這個巴士的報、星島日報出嚟問你，點解唔正正常咁話俾人係啊？咁去見美國領事館，咁有問題啊？佢問我關於旺角嘅問題，問香港社會矛盾嘅問題，喂阿爺驚嘅喎。 佢话佢问我会唔会搞， 會不會 我梗系会搞啦。 即系 佢如果咁讲，佢咁样讲嘅话，喂，反而真系咩嘅？呢个系你 bargaining power 嚟嘅。 喂，你一语中的啦，曹总、 啊。 喂，如果你阿爷嘅人质问你又好，文汇报嘅人问你，哇，系啊，吹啊。 啊， 喂，你越反对嗰样嘢，我越要做啊嘛。屌，我搞革命啊嘛，大哥，我要推翻呢一个共产政权，我要建国噶嘛。咁、 啊、 我要建国，我唔攞国际支持。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旗子就是美國佬了。 喂，但系你谂下，即系呢个本土派理论大师陈云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话，美帝系你搞嘢喎，喺香港，即系首先嘅敌人就要赶走美帝。 系、啊，你如果你仲要系接触， 系啊，你仲接触美帝嘅人， 美帝啊，喂，你仲花生台 同即系本土派支持者交代咧，即系。 喂，头先我未讲下半段，当有人咁问我嘅时候就话咧，即系我就话呢啲嘢。最大可能性就唔係美國佬，係你哋某一條線搞出嚟嘅啫，係咪？點可能呢？即係美國佬嘅立場，無論喺中國或者喺香港都好清楚，即係佢一定會攞你做 bargaining chips， 一定會攞你做 plain tax， 呢個係正常。 但係佢唔想香港亂嘅，喺呢個 因為點解咧？佢太多利益喺呢度啊嘛。喂，所以喂，佢個國會議員佢一定唔係 under 政府啦，國會議員都係攞選票嘅啫。佢嚟到都叫你喂，屌你殺住先啦，代咗佢先啦。台灣當年都係咁啫嘛。佢話如果用你呢個邏輯嘅話，當年台灣嘅抗爭係唔應該去選嗰啲萬年國代嘅噃，唔應該去選立法院喎。如果有補選嘅時候，因為你個邏輯就係話呢個制度係唔公道啊嘛。咁佢話你殺咗之後，如果真係再唔掂嘅時候，咁你咪再鬥爭咯。喂，呢個係美國人。搞幾百年，二三百二百零年嘅政治嘅時候，累積嘅經驗嚟噶嘛？ 唔係，但係阿土伯嗱，佢 唔係我聽佢說服過嘅，即係我啲爭啲心動噶。佢話你記唔記得我重複過噶啦 ？You want my advice? I can give it to you. Take it or leave it. No, 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佢說過我噶。佢話你咁樣搞係唔得嘅，對共產黨咁嘅方法係唔掂嘅。你應該係行兩步褪一步 ，rather than 咧係永遠都原地踏步，即係我用廣東話，我哋啲説法就係咁樣。佢話共產黨從來你越強硬嘅時候，佢更加強硬。我哋美國人遇過噶。佢話你諗下，即係嚟佢一個智囊組織嘅，即係俾阿 Wise 美國政府點樣對付中共。佢話我由九十年代做克林頓嘅智囊，咁耐以嚟，我發覺呢條橋係唔撚 work 嘅咁樣。即係話當年克林頓經濟制裁老共，攞呢個叫最惠國待遇要挟老共嘅時候，佢話佢企得更硬。咁我就唯一揾到一個弱點，我話屌，咁你係美國佬嘛？我哋自己人嘛？佢話唔係，不過你可以咁諗，你可以咁諗，佢一樣當你係外人。 係， 喂，所以美國佬嘅頭腦係好清醒嘅，搞政治，佢個分析能力係唔會差過你好多人。 非常務實， 好務實嘅，攞啲先，即係待住先。 咁呢個就係泛民佢一直以嚟所講嘅所謂寸土必爭咯。 唔係呢個係唔係呢個唔係泛民講，呢個係公民黨嗰啲，佢就係當年啊嘛。 啊，好似係啊，啊呢個啊唔記得咗邊個講啦，好似係啊 湯家華就叫阿李柱明翻閹呢個功能組別嘅時候，佢哋咪話寸土必爭咯，屌真係 講嘅真係。OK， 喂，咁但係嗱，佢呢個即係叫做係美領事啦，即係叫直接即係私底下見呢，即係呢兩位朋友啦，即係咪證明咗本文前咧，佢哋有正事嘅必要咧？你覺得即係美國佬係咪即係覺得佢哋係 咁啊？梗係重要啦， 因為你贏到 15% 選票喺新東補選裏邊，咁梗係一個即係有起碼有前景、有影響力嘅一個政治勢力咁。你作為美國，佢梗係周圍收風㗎啦，好正常。 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係反映一個現實，就係話咧，我哋以前或者我哋有好多時候都會咁樣諗，就係話，喂黃台陽，喂去賣 radio 做節目，係咪？喂嗰啲咩本文前，喂即係好似一定係即係鬱敏嘅另一條線嚟㗎啦，另一個即係叫做係本土派嘅支線投資嚟㗎啦，係咪？即係under鬱敏㗎啦。喂，而家似乎咧。即係以美國佬嘅睇法嚟講，似乎佢判斷就覺得，即係你見到直接係去會見呢兩個僆仔，喂，似乎佢哋係獨立嘅喎。即係如果咁樣去睇嘅話， 唔使佢通常佢哋嘅做法係點嘅咧？即係如果有人介紹，佢就攞佢嘅電話，佢直接揾你嘅，佢唔會高呼你嘅。即係例如話我係美國領事館，我要見吳博，我唔需要 Anthony 同我一齊見，除非吳博要求咁做。我就會問曹總吳博嘅電話幾多號？我直接打俾佢。即我唔需要透過你去做呢樣嘢㗎，佢唔會咁蠢㗎，大佬。第一嗰、那個係單線嘅聯繫，即係你用老共嘅術語就係、是。第二我就係問咗你一個人情，就係攞個電話啫。我唔係高呼你約啊嘛。 佢一定会黄毓民又好，甚至乎即系呢个郑松泰又好， 都系单独见嘅， 单独见的。 唔系即系 我唔会俾你成班人见我嘛。 我想带出一样嘢咧， 特务嘅做法就系咁噶嘛。嗱，你领馆都有特务嗰、那个即系接触嘅规范同埋方式嘅。 唔系，我 系有相似嘅地方嘅。 我想带出一样嘢就系咁啫，就系话即系本文前其实系咪真系系独立嘅，即系。而唔係話咧，即係聽憑呢、這個即係鬱敏啊，或者雙黃一塵啊，即係嘅任何嘅政治上嘅指揮啫。即係變咗就係因為佢哋自己本身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嘅，佢哋係可以有能力係同係接見，喂，即係外國勢力喎、啊，大佬唔嘢少喎、啊，可以俾陳雲鬧翻轉頭，你係殖民主派嘅、啊，即係可以咁樣指控你喎、啊，哥。 唔係，我覺得佢最大嘅後果咧，就唔係俾陳雲嚇。佢應該係俾老共咧，就係、是、串到個故事啫。因為我由年初二嗰單嘢開始咧，就已經係不斷不斷聽到咧，其實係美國佬搞出嚟。呢、這個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喺我嘅認知，即、就、係、是、我嘅 knowledge 裏邊咧，我係唔會覺得係咁嘅判斷。呢、這個係完全 unreasonable。 嗯， 即係當有人咁同我講嘅時候，屌我話你自己一條其中一條線搞出嚟似啦。多个系美国佬背后嘅阴谋啦！你为咗你将香港嘅社会矛盾嚟，即系开脱一个即系理由。我话唔系隔咁捻远系嘛？美国佬走去策划，我话唔通我53万黄台养揸住嗰啲系美国佬俾佢？我唔信美国佬会咁捻蠢、啊。 嗯， 即系我认识嘅美国人唔系咁蠢嘅，大家都好精明嘅，大哥系咪买边度？其实佢系好清楚嘅。正如头先你咁讲啦，喂，买边度佢系清楚嘅。喂，见到你有 15%， 知道呢个势头起，即使我唔同意你都好，我都要揾你噶。 我都想了解下你做紧乜嘢噶，即系 你个脑里边谂紧乜嘢啊？即使我唔知你点样构造都好， 嗯， 系嘛？究竟你个理念系乜嘢噶？喂，李实去噶，哇，美国佬揾我，系嘛？花生台揾你就会俾人屌啫，系嘛？美国佬揾你唔会俾人屌噶，大哥。唔系我完全谂通美国人嘅思维系点嘅，即系话。喂，佢见到个势头唔对路，即系泛民谷尽乃力，我哋所有人都落水，都系得40%。 嗯， 冇啊，37啫。 37 系， 即系仲扑街屌，37佢有15，你唔死啊？咁、你唔揾下佢了解下，摸摸佢嘅底，建立个关系，冇坏啫。 起码即系本土派阵营扯散你都好啊嘛，系嘛？即系佢觉得就系、是，系嘛？ 唔系啊，郁文嗰阵时都有见噶。 啊 郁文以前都有见呢个美国领事馆嘅、哦， 唔系你李慧琼都有见噶，又见李慧琼，民建联都一样见。 唔系民建联嗰啲全部都见嘅。 系啊， 嗯， 佢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美国领事仲话帮我听，工联会有一个比较后生嘅，我一时唔记得叫咩名，系咪咩北啊？吴秋北。 吴秋北理事长。 仲有另外一个咧后生啲嘅，佢话佢比较开明嘅咁样，我唔系啊嘛。我话嗰啲系跟阿爷嘅指挥棒嘅话，哥 工联会开明， 佢话比较后生啲咁样，其实 可能讲嘢嘅 present 嘅 style 就比较好似开明啲。 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咧，我估一个礼拜咧要写几份 report 去即系国务院， 唔出奇啊！ 你谂下佢2014年嗰份 report 提国务院提交嘅国会有关香港部分嗰份 report 咧。是好 comprehensive 嘅对香港， 啊， 个分析系好准确嘅。佢系咁大本，半寸厚嗰本书系讲中国嘅，其中一部分系开咗出嚟睇香港。咁我对中国嗰部分冇兴趣咧，咁咪净系见香港。我话屌你得喎你，即系你无论个对形势判断、对个分析去描述香港嗰个情况咧，都系即系十居其九去做。所以佢点解会接触唔同嘅人去收唔同的？去攞掌握唔同嘅資料，其實佢唔差得過你阿爺噶，同埋佢係 sophisticated， 佢擺到明擺本書，擺本拍子簿喺前面噶啦。你一講嘅時候，佢咪即刻寫，即係唔係同你飲茶吹水喎，大佬飲茶吹水係呃飯食啫，即係開下公數啫。佢真係，同埋佢通常咧，佢唔會約 lunch 嘅。點解佢會約 afternoon tea 咧？ 時間長啲， 因為輕鬆少少啊！即係你唔會掛住喺度食嘢啊嘛，屌你咪食嘢點傾啫，大佬。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噶啦，屌貴月貴月夾餸，貴喺度切牛扒。如果你去蒲飛，仲死周圍去攞餸。下午茶最好啦，你最多咪飲杯酒，最多咪飲杯咖啡。咁你全部都係講嗰啲內容，跟住佢攞張紙出嚟寫低佢。你講嘅內容。咁佢再分析，佢唔係聽曬你講， 係咪？即係你可以影響到佢，但係唔代表嗰個係美國嘅立場。 嗯嗯 ，OK。咁啊，即系你仲有冇啲咩睇法咧？即系 唔系？但我觉得好奇怪咯，点会讲普通话咯？跟住巴士都讲，点解会讲普通话咧？ 系咪嗱？因为我又唔系好觉嗱。如果你讲总领事，佢识讲广东话啊嘛。咁如果你话 麻麻地嘅啫，夏千福都系 你系啊，夏千福识讲广东话啊嘛。但系你作为本土派咧，即系一个外国人，走嚟同你讲呢个普通话咧，其实你应该系 suppose 系觉得好冒犯，就系。 如果你係一個本土派，會覺得好冒犯，係 嘛？ 我記得咧，嗱，美國領事館咧，我嘅接觸裏邊咧，大部分呢啲領事咧，其實都係去中國學過法嘅，即係入過少林寺嘅， 即係學過下普通話咁樣。 大佬，你如果你做香港問題，做中國問題，你冇可能唔識吹兩句普通話。你周立華幫我聽，你做即係駐華嘅大使啊，駐華嘅政治領事㗎、啊。所以咧，佢最初有人揾我嘅時候咧，都嘗試用普通話同我講話，對唔住，其實我啲普通話真係好 大腳 嘅，即係我描述唔到自己啊。咁後屘佢就話啊，咁你講英文咁啊，講英文咯。 係係係，因為其實咁樣好，我講一個好特別嘅經驗俾大家聽，因為我嗱嗰陣時仲係讀緊書嘅時候啦，即係有一個summer咧，即係我哋就我哋 department 啊，即係 city 我哋嘅 department 呢個 policy study 嘅 department 咧，就上到呢個浙江大學嗰度做交流。咁啊，即係做個交流咧，其實佢哋嗰間學校派出嚟即係做交流嘅學生，個個都係精英嚟噶嘛。咁但係咧，即係咁當然佢哋係講普通話啦，係咪？咁但係就我哋啲同學啊，上到去咧，即係交流嘅時候咧，即係 presentation 嘅時候咧，係講唔到普通話嘅。全部都讲英文嘅，其实系，因为点解咧？因为 即系中间夹咗好多英文嘅字，你嘅意思系？ 系啊，系宁愿全句讲英文都唔会讲普通话。 O、okay. K， 你明唔明白啊？ 即系阿陈辉喺呢个激战嗰度讲，你讲方冇广东话咧？ 唔系，虽然我哋嘅同学即系讲啲英文讲得好屎都好啊，系宁愿讲，系宁愿系见到所谓嘅同胞。都系讲英文，都唔会讲普通话。 咁系因为即系觉得自己普通话讲唔到啊，定抑或点咧？其实 嗱，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即系因为自己系唔中意讲普通话啦。第二就系话，即系事实上咧，即系如果你话喺 academic 嘅一个 environment 嘅时候咧，都系讲英文多啲嘅。 咁我哋读嗰啲嘢全部都系英文，即系你好简单，你睇晒啲 journal， 阿 Sir 啲 notes 全部都系英文嘅。你無端端走去叫我答中文，我點答啊？ 因為 我答條毛俾你咩？ 因為我起碼十年前畢業啦。咁而家咧，即係阿黃台陽 ，suppose 係呢一個年代畢業嘅人，即係我同佢隔咗十年嘅一代啦。咁我唔知而家即係大學生嗰個情況咧，係咪即係對英文比較執着，或者咧，即係你見到鬼佬咧，即係就算佢隨口同你講普通話，你唔覺得冒犯，亦都唔覺得一回事，亦都咧即係對答如流嘅。你就算講普通話都咁，但係即係以我嘅經驗嚟講，我係覺得有啲惡咯。尤其係即係你講阿黃台陽，唔係阿黃台陽冇講啦。阿梁天琦係咪？即係你港大 Con U Which Ho 做 P 嘅。即系冇理由英文系应付唔到啦， 系咪先？佢俾人抽过佢水噶啦。 啊， 你有冇睇佢今年港台英文台有辩论噶嘛？英文 啊，有嘅，有嘅。 喂，真系玩死啊！ 两句听下啦，佢两 即系港人港地嗰啲嗰段片， 唔好去港人港地太 bad taste 啦。得佢两句讲下啦，即系听下讲下英文啦。 好，听下梁天琦啲英文系点先 ？Talk about the reason behind the incident.Well, I will tell you why. What is the reason behi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they've got the power, and therefore they could ignore our voices. Because they've got all those coercive means, therefore our voice could be unheard. Back in 2014, and during the Umbrella Revolution,We walk on the Harcourt Road, we ask for our deserved rights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police, the government, they did not listen to us. They just they did not tend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instead they tend to oppress us, so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 in Hong Kong. But right now, 好啦，唔好再听落去，大佬真系。 咁啊， 咪又唔係好差嘅， 唔係好差啦， 不過不失啦。講咩嘅？ 你揀呢一段唔係太差嘅， 唔係太差啦。 巴士的布咧就專係執咗佢嗰啲即係比較頓腳嘅英文，係 啦， 即係 injustice， 佢就講咗 injustice 啊。走上街頭咧就真係 walk on the street 啊咁樣咯，大佬。 呢啲好港式咯，係咪？ 即係廣東話嘢翻過嚟嗰只啊，屌啫！嗰啲真係港式英文啊，即係好本土啊，大佬屌。 係啊，本土係呢個本土啊。咁但係我覺得就咁、你唔系啊，系咪？你见到个鬼佬，唔系通常都系噶嘛。即系我读书嘅经验就好多人见到，喂 ，exchange student 就一定系讲英文噶嘛，你唔会见到佢讲普通话。 唔系，同埋人哋系醒目嘅， 啊， 人哋尊重你，先讲普通话。 啊 ，sorry， 如果人哋鬼佬咧走嚟香港同我讲普通话咧，呢、这个唔系尊重，呢、这个冒犯，即系起码 唔 系觉得系嘅。 喺美国人嘅心目中咧，吓、啊，佢觉得。因为喺佢嘅角度啊，冇喺你本土派嘅角度啊，佢觉得你系冇捻分别噶，系你自己揾啲分别出嚟嘅咋。 咁呢个就 系咁佢谂住咪同你讲普通话咯。喂，好似我哋嗰啲，咁我哋梗系话对唔住啊，我啲英文会好过即系普通话啦。 其实我谂到一个理由，点解用普通话嘅理由咧？就系、是可能阿黄台阳咧，佢唔知系咪即系英文唔系太好，唔可以用英文。咁但系。佢雖然唔想講廣東話，唔想講普通話咁，但係可能普通話就係一個比較有效溝通嘅方式。 所以呢班人咧，我覺得咧，有一個問題就點咧？大家都要反省嘅啫，大家唔好上頭。 嗯， 即係語言唔係一種上頭嘅嘢。 嗯， 即係美國人做得領事，走去學一個即係所謂嘅language， 其實個目的就係方便我同你溝通。正如我哋僆仔嘅時候，好多神父嚟到香港。佢咪學廣東話咯，即係例如話金浩望啲普通話一定好過我啦，因為佢成日都諗住夢想翻去大陸啊嘛，即係去傳教啊嘛。 嗯， 喂，人哋就係就翻當地嘅語言同埋文化啊嘛。 嗯， 喂，所以唔好將你講邊一樣係作為你優先次序，你係咪本土先得㗎？喂，你見到個鬼佬，你覺得喂講英文，其實你係尊重佢，因為你就佢啊嘛。咁你唔講英文咯？ 唔係唔係，但係咁講啊，即係本土派個大忌啊，或者普遍唔好話本土派啦。你作為香港人，一般嘅香港人咧，都係一個大忌嘅，就係、是、覺得你好怕俾鬼佬、俾外國人咧，就覺得你同中國人係冇分別啊。即係呢個譚博自己做節目咧，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喂，你講普通話對待你香港人，係因為你同大陸人係冇分別。呢、這個好多人係會嬲 嘅。咁你咪更加黃台陽同梁天琦對住阿 O'Neal， 你咪應該講英文咯。 呢個係 係㗎。 我戇居，你咪留第一，你冇理由明知人哋唔識講廣東話，你喺度講廣東話，託咧。 呢個應該屌柒佢啊！你香港嚟㗎嘛？你識唔識講廣東話㗎？ 屌 ！唔係你個屌柒佢啊！ 你一係就咁屌柒佢，一係就喂。大佬，我唔讲普通话㗎喎，因为我係本土派喎，咁样係咪，所以我同你讲咩点样蹬脚嘅英文。 喔、哦、原来你因为见到个鬼佬、 啊、 你又怕撚咗佢。就即係佢讲佢就算係即係佢咁样觉得你同中国人係冇分别啊。哇，你呢啖气吞得落。 喂，老实讲佢唔系呢一段访问呢，我都唔知佢嗰个领事呢係识讲普通话㗎 喎。 喔、啊哦、因为点解呢，我从来都系同佢讲英文㗎喎，屌。我真系唔知佢识讲普通话喎，我嘅记忆就系之前嘅上一首呢，佢就主動同我講普通話，咁我就已經回絕咗啦，因為我話我唔掂。但我其實我唔係抗拒普通話，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掂啫，我唔能夠好好咁表達我自己嘅啫。 嗯， 所以話我嘅睇法立場同埋嗰個邏輯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即係工作嘅語言嚟嘅。大家唔好講得咁撚大，即係唔撚識講普通話咧，覺得其實老實講，我就覺得自己好羞恥嘅。我唔係因為我覺得中國人啦，因為我覺得我有工作上嘅需要，我咪學嗰樣嘢咯，撲街。即係如果我個個客都係法國人嘅，屌我死都要學法文啦，撲街，係咪？因為我要個工作語言係英文，咁我咪用英文咯。即係唔好講到乜撚嘢都係變咗民族主義啫，撲街。 咁你呢個係向飯碗低頭啫，呢個係。 唔係啊，即係你諗下，你尊重人嘅時候。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本土派佢 sell 嗰樣嘢就係呢，就係要即係廣東話啊嘛。係 啦， 本土嘅 呢、這個， 因為佢賴以生存嘅 係啦 一樣嘢嚟㗎嘛，所以 你知唔知咧？呢個梁天琦咧，一個禮拜已經。即係搬咗兩個龍門㗎啦，第一就係話呢，即係出身地係唔緊要啦，係咪？第二個龍門就係、 是、出身地原來唔緊緊要㗎。 係啊，咁講啦，即係呢個我哋即係之前嘅節目好多都講過啦。 咁第二个龙门就系、是，即系原来即系鬼佬觉得你同中国人冇分别，你都觉得唔紧要嘅。喂，呢个我咧真系，喂，你话即系对香港人认同啊嘛？你只嗱，你边个出身定唔紧要，只要你对香港人身份有认同，你系认同呢、這个即系广东话系你嘅母语，系咪？喂，但系如果当有一日有个鬼佬就话俾你听，你同中国人冇分别嘅，然之后用普通话同你交流，你唔嬲嘅，你系本土派啊！休息一阵。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